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五章一至二十节。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。那人常住在坟营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竟被他挣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撼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喊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污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回答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就再三地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二千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。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都稀奇。我们今天很高兴是有梁永士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今天的题目就是生命何价。 好，感谢神，也都很多谢你们，让我们又有机会在网络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我是非常非常去珍惜和宝贵这个这样的机会的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生命何价。今天有些人就曾经，之后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今天在少年时代看的，他一个人的价值是多少钱呢？这样用科学的角度去看，他说到一个160磅的人，譬如他的骨里面是有那个的铁质啦，咁抽咗呢啲铁质出嚟，你又制造几张眼钉。啊，一个人身体里面有几多脂肪，咁攞咗啲脂肪出嚟，你要提炼成为油咧，咁又攞去卖嘅时候咧，系几多钱咧？系$10几。但我好相信全世界嘅人都唔会用呢个角度去睇一个人嘅价值嘅。咁啊，所以咧有阵时科学嘅数据咧，未必能够解释到背后嘅一啲嘅理念。就正如我哋有一个人离开了世界，咁啊，爱佢嘅人好难过，流眼泪。咁当佢流眼泪嘅时候，你可以攞滴眼泪出嚟，你去分析有啲咩嘅成分啦，甚至可以解释点解佢会滴一滴嘅眼泪咧？哦，因为有个泪腺受咗刺激，于是就会滴眼泪。但系科学并唔能够解释到点解呢个人佢死咗嘅时候，即系佢嘅爱佢嘅人系会喊咧咁样。咁所以科学唔系一切嘅。好啦。咁人係有價值噶嘛？咁人有咩價值咧？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價值嘅喎。嗱，好簡單舉個例，睇你認唔認到呢兩個咩人？一個就叫劉德華，一個叫劉華。咁啊，劉德華曾經係叫四大天王啦，喺國內咧，哇，咁啊嗰啲片酬係好高啦。咁劉華都係演藝界嘅人，但係咧個片酬一定有一定嘅差距嘅，係咪？ 好啦，兩個樣差唔多喎、哦，一個係邊個啊？一個係鄭融，一個係鄭秀文，咁啊所謂嘅歌裏面嘅天后啦，咁啊但係個身價都係好唔同嘅，咁啊當你有唔同嘅身價，你咪有唔同嘅對待咯。你諗下一個天王巨星，哇！如果去到一間食肆，梗係當上賓招待啦，一個普通嘅平民就得唔到呢個招待。正正因為咁樣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就用覺得錢係好重要。於是就嚟帶去用自己嘅方法嚟帶去揾錢啦。哇！事實上有唔少嘅人，特別啲女孩子出賣自己嘅身體，咁咧就一個月可以揾唔少錢㗎，揾成幾萬蚊嘅喎。咁咧就你諗下啦，喂，咁真係如果你真係腳踏實地去打工，好可能你真係做好耐好耐都未必揾到咁嘅價錢。咁啊，但係係咪真係咁樣咧？我成日都咁講，青少年人咧，我對佢哋講。一个说话系错嘅，个错嘅系咩咧？就话到后生仔犯咗错唔紧要，最紧要改过就得啦。其实系错嘅，其实改过系得，但系犯咗错唔紧要，绝对系唔正确呢句说话。因为犯咗错，有阵时你系后悔，甚至有啲嘢失去咗，你唔能够再嚟到攞翻嘅。人系有自尊噶嘛，人系有嗰个嘅尊严嘅。有羞恥之心嘅，或許你少不更事嘅時候你放縱，但係你受咗傷害嘅時候回頭睇翻咧，你係會好後悔。咁所以一個人嗰個嘅價值唔係淨係用錢嚟到去睇啦。咁真正嘅人生係咩咧？咁樣一段較長嘅經文，咁咧我哋會嚟帶去睇一次先。咁我同大家嚟到讀出，咁係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節。啊，他們渡到海的對岸。到格拉森人的地区，耶稣一下船，就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从坟墓里走，迎着他走出来。那人常在坟墓里，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铁链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打自己。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你为什么干扰我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这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：乌灵从这人身上出来。耶稣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数目众多。他就再三求耶稣，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山坡里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，乌灵就央求耶稣说：求你打发我们进入猪群，好附着他们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灵就出来进入猪里，那群猪就躺下山崖，投进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二千，放猪的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，就是曾被群鬼所附着的，坐着穿着衣服，神志清醒。他们就害怕，看见这事的人就把鬼附的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友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，众人就惊讶。咁呢就係讲到呢一个俾鬼附嘅人啦，咁佢呢就住喺坟墓里面啦，咁呢就耶稣去救咗佢，咁啊我哋就会探讨下啦。嗱呢一个人呢係好特别㗎喎，同常人係好唔同㗎喎，咁但係某个程度呢佢又同我哋呢其实好相同㗎喎。咁咩意思呢？嗱，我睇睇呢个人呢，后咪耶稣医好咗佢之后呢，佢就点样呢？佢就嚟到穿上衣服。咁即係话佢之前呢係冇着衫嘅，佢係赤条条嘅通山走嘅。当然一个 BB 仔出世嘅时候佢唔会着衫，你唔会觉得佢有问题。 但係當大個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教導佢：喂，一定要着衫啊，唔好嘢打大石蠟啊，通街走啊咁樣。咁啊，甚至即係我哋要嚟都係去保護自己啊咁樣。咁但係呢一個嘅小孩子，即係唔係呢個人，佢冇嚟但係佢着衫嘅時候咧，某個程度即係話佢失去咗羞恥之心，佢唔覺得咩嘅一回事啊。當人犯咗罪嘅時候，咁其實原本係好完美噶嘛，但犯咗罪罪入咗自己嘅時候就話：哎呀，死我原來冇着衫嘅，咁就會有呢個羞恥啦。咁所以你留意到，但係原來人往往當佢不斷去犯罪嘅時候，佢羞恥之心咧就慢慢慢慢咧係消滅咗噶啦。好簡單，舉一個例，有一個嘅14歲嘅女孩子未婚懷孕。送咗去一個叫 Mother's Choice 嘅，即係母親的抉擇裏邊嚟居住，但係竟然覺得冇問題，仲要影相拍個照擺上去面書嗰度，啊，仲有好多人讚佢，哇，好勇敢喎、啊！甚至你留意到有一個去美國讀書嘅中國嘅留學生啦，所謂咁咧就臨走嘅時候特登咧用幾張信用卡碌爆晒嗰啲嘅卡啦，咁啊套現咗咧成超過100萬啊！咁然後咧，仲好威地咧，擺上去面書上邊，佢哋或者小紅書啦，咁啊俾人哋嚟睇，我幾勁啊！我哋要俾呢個美國資本家一個教訓啊！我可以攞咗你咁多錢，就係唔使還啊！喂，佢唔覺得呢個係一個錯咩？嚟都係去呃錢咩？原來一個人當佢犯罪嘅時候，慢慢慢慢你就失去咗羞恥之心。正如以弗所書第4章嘅18到第19節。他们心底昏昧，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既然他们已经麻木，就放纵情欲，贪婪地行种种污秽的事。睇唔睇到？你谂翻下你自己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喂，当我嗰时犯错。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咧，爸爸唔俾零用钱我，咁咧我就会觉得，诶。即係佢唔俾我啫嘛，我會攞啊，我咪偷爸爸嘅錢咯。咁啊，開頭嘅時候只係1毫2毫子，但係冇被發覺喎，我唔會因為咁而收手喎，我有進步㗎，咪偷多啲咯。後屘仲要呃佢咯，話要買書嚟帶佢攞錢咯。嗱，原來當人犯罪嘅時候，開頭你有啲嘅不安，但係你冇去對付嘅時候，慢慢慢慢咧，你就會越嚟越麻木。甚至心里刚硬，就嚟有放纵自己。好多人都系咁样。当同个配偶关系唔好，好啦，开始有第三者出现啦。唔通我一下子即刻同佢讲，我而家要飞你啦，我唔要你啦咁样，讲大话咯，去隐瞒啦，可能内心仲有少少不安，但慢慢就麻木。所以原来有时候佢同呢个人都系冇乜分别嘅。好，第二方面就系佢住咩？住喺坟墓里边。坟墓系俾咩人住噶？系俾死咗嘅人住噶嘛？你谂下，而家咧嗰啲楼价系非常非常贵啊！香港虽然嗰个楼价跌咗，但系仍然系全球咧系最排名最先嘅，就系、是、难以负担嘅一个嘅经济。咁啊，跌咗噶啦！佢话如果香港嘅楼价连续咧14年咧都系全球最难负担嘅，唔食唔着唔饮。你揾嘅錢都要差唔多17年啦，先至可以置業。咁其實跌咗㗎啦，以前係19年，而家係17年啦。咁雖然話好貴都好啦，但係有冇人話喂，佢會露宿街頭㗎？但係會唔會住喺墳墓嗰度啊？墳墓係俾死人住嘅。但係呢一個人係點樣咧？佢住喺墳墓裏邊嘅時候，係代表咗佢係一個活嘅死人。佢冇自己嘅思想，冇自己嗰個目標。一個人其實，佢活着嘅時候，佢係應該有自己嘅方向，有自己嘅目標。但係如果只係一個活喺度飲飲食食，我覺得只係一個活動嘅化糞機啫嘛。咁嘅時候，佢冇咗人生嘅目標嘅時候，佢係好悲哀。但係好不幸，而家好多人喺佢自己嘅人生裏邊咧，佢係冇自己嘅目標，所謂嘅躺平啦。可能咩都唔去理啦，呢、这个好大嘅悲哀。好啦，佢嘅行为系点样呢？如果你睇翻圣经里边点记载呢？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，咁啊， 铁链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总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头打自己。我哋谂一谂，点解啲人要揾脚镣、揾锁链要锁住佢？原来佢一定系会伤害别人，所以人先控制佢啫嘛。你见到以前啊，即系一啲可能哇大贼。好嚴重嘅罪犯，咁咧捉咗佢嘅時候，就唔單單落個手扣啊，仲要嚟帶佢攞條鐵鏈咧，即係嚟帶佢五花大綁咁去綁住佢，然後押送佢去監獄裏邊。咁當然喺近年裏邊咧，就未必一定係咁樣啦。有啲嘅人可能係律師，可能係一啲嘅普通好斯斯文文嘅人，但都可能被咁樣去鎖住啦，因為視佢為重犯啊嘛。咁你留意到？就係呢一個人，佢一定係傷害緊別人，所以人先借嚟帶去鎖住佢。但係好勁喎，佢話鐵鏈俾佢掙斷，腳鏢都俾佢弄碎，冇人能夠制服佢。咁仲有一樣嘢咩咧？唔單單佢會傷害人，仲傷害自己啊嘛。佢用石頭嚟打自己，嚟傷害自己，而喺墳墓當中喊叫，喊叫原來個意思就係係冇意義嘅發聲。所以好悲哀，但有阵时我都会谂一谂，我哋岂唔系都系同样犯紧一啲咁样嘅错咩？有啲人当佢犯罪嘅时候，佢系伤害紧自己，亦都伤害紧人。喂，当年咧，即系有一个嘅司机，咁咧系我记得系十，即系农历年30晚嘅，佢喺国内里边咧饮酒，即系去消遣啦，跟住第二日翻落嚟咧就揸车。點不知咧，因為佢飲醉酒啊，咁仲未好清醒，咁啊成架車咧翻側就壓爛咗咧，即係架的士。嗰個的士咧啱啱係啲工人去開工嘅，咁啊最後一日就跟住過年啦。結果就點樣咧？六個人都被死咗，即係留意到一個人犯錯，唔單單自己受傷害，係令到無辜嘅人都受害。咁你甚至留意到好恐怖嘅一啲事啦，而家好多人翻回國內裏邊嚟去消費啦，呢啲咧係《星島日報》咧，即係影出嚟噶，即係唔再係咩咧，即係話所謂蘋果啊咁樣。喂，原來嗰啲嘅酸菜魚咧都有假嘅喎，我啲魚肉有時咬唔爛，仲會嚟有着火冒煙，好似塑膠咁樣喎。好啦，嗰啲係假嘅肉串咧，哇有化學湯底啊咁樣，啲人有冇諗過咁樣做咧會傷害咗人嘅？咁但係往往咧唔會理咁多啦，咁咧結果為目標啊嘛，我揾到錢咪得咯，理得你咁多啊，唔會有程序公義嘅，呢個係好大嘅悲哀啦。好啦，咁所以你留意到，咁我哋唔好諗，嗰啲人真係衰啊，諗下我哋自己啊。聖經裏面點講咧？咁樣佢話：我所願意的事我不去做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。如果我去做我唔願意做嘅，就唔係我做，係住喺我裏面嗰種嘅罪，你睇下佢造成。原来有阵时我哋都会有冇感受到，我哋系身不由己嘅。我哋咧好想做一啲好嘅嘢，想知道乜嘢系啱，但我哋冇做出嚟。但系我哋唔应该做嘅嘢咧，我知道错嘅，有阵时我哋会做咗出嚟。原来罪系一种力量，将我哋紧紧嘅嚟带去缠绕住。好简单，举一个嘅例，有一个嘅警察，即系佢自己点样咧？喂，原來佢明知賭錢係唔好噶嘛，但係都賭欠咗成100萬巨債，結果要開槍自殺。即係當年嘅律政司啊，高級嘅檢控官啊，涉嫌咧非禮3個嘅女同事，咁咧後屘咧就被控告啦。咁啊要上法庭之前咧幾日咧，佢就自己跳樓嚟要離開，實係心裏邊嗰種嘅不安。我哋知道乜嘢係啱，知道咩係錯，但係我哋做唔到出嚟。我哋甚至知道咧，喂，我哋要好啲讀書啊，好啲親近神。但我哋一開咗部手機咧，我哋可能就會點樣咧？我就會嚟帶去完全嘅失控噶啦。所以保羅就講到：咁我點算啊？邊個可以救我脱離呢一個罪咧？咁樣咁，但係我哋好清楚知道耶穌基督佢能夠拯救我哋。好啦，這個俾鬼附嘅人，佢冇自己嘅意識，佢傷害人，俾人哋趕走，住喺墳墓裏邊。佢冇咗羞耻之心，咁佢结局系好悲哀。但系主耶稣特登亲自嘅嚟去寻找佢。当佢见到耶稣嘅时候，佢唔系走，佢知自己走唔甩啦。佢冲到去耶稣嘅面前， 你都係去跪拜耶穌，又講出一句嘅説話。第六到第八節，他遠遠看見耶穌，就跑過來拜他，大聲呼叫說：至高神的兒子耶穌，你為什麼干擾我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為耶穌曾經吩咐佢，烏靈從這人身上出來。你有冇留意到佢講嘅咧？對主耶穌嘅稱呼咧，係非常嘅正確。至高神嘅兒子耶穌，佢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尼賽亞，係神，佢會有能力對付佢。佢完全知道，但係佢話到：我同你有咩嘅關係？點解你要搞擾我？今日好多人喺头脑上边都认知到呢一个基督教嘅信仰啊系好嘅，啊耶稣系神啦，但系佢唔去接受啊。头脑嘅认知唔能够帮助到啲咩嘢？原来耶稣就系叫呢啲嘅鬼要走出嚟，因为佢哋系好多啊群咧，系当时罗马军队里边嘅编制，系代表咗成团嘅人呢、这个。被鬼附嘅，原来好多嘅邪灵附住喺身里边。咁耶稣咧就要佢哋咧附喺嗰个咩咧？即系乌鬼就要附喺猪嘅身上边。咁大家知道猪咧系污糟邋遢嘅。咁啊猪咁咧就一阵嘅臭味嘅。但系啲鬼冇得拣啊！耶稣咧要佢哋附喺啲鬼嗰度，即系附喺啲猪嗰度，2000只猪、哦。究竟2000只猪系几多钱呢？咁样我就上网嚟到查啦。咁原来咧，大概咧而家就系6500一只到啦。咁嘅时候咧，咁啊喺中国里边嗰个嘅计价，咁嘅时候咧，如果2000只咧，就系10000、100000、1000万、1300几万。咁啊，你留意到咧呢、这个人民币、哦，咁大家要对翻咧。即係美金啊，或者澳洲紙啊，或者港紙係幾多錢呢？總之就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數目。哇！耶穌原來救一個人係個經濟嘅損失，令到佢哋咧係過千萬嘅，幾緊要。但事實上咧，人嘅價值咧係唔係淨係用錢可以衡量？錢係往往超過人嘅價值嘅。一个好有钱嘅太太，但佢丈夫咧就有病，结果系点样？4年几啊，佢哋咧就已经变卖晒佢哋屋企嘅物业啊，啊价值噶，好犀利嘅。咁嘅时候咧就系、是、为咗要点样咧？你都系去救自己嘅丈夫。嗱、啊，呢个系最新嘅一个嘅消息嚟。咁啊，我唔系好熟悉呢个人，但有人将呢样嘢俾我知道。有个嘅年青人咧，佢就有 cancer， 咁啊，医生就叫佢要打一啲好啲嘅化疗针。咁嘅时候，而家香港政府咧就会点咧？嗱，如果你打啲针，我可以帮你打，但你个药费要你自己俾嘅。咁咧要打12针，咁咧大概咧，即系每一针咧，即系就要点样咧？每个月2针就要11万、哦，咁即系要至少咧60几万、哦。咁嘅時候，一個唔係好有錢嘅家庭，佢哋會唔會放棄啊？絕對唔會咯。就正如我自己好深嘅體會，當年我嘅外父咧，佢有 cancer， 咁又係要喺醫院嗰度，即係政府醫院啦，威爾斯打針，但係啲藥係要自己買。咁嘅時候咧，就要打8针，咁樣咧就每一針咧，嗰陣時已經叫好啲啦，就大概係20000几度。咁啊，但系好感恩啦！我外父咧，佢有成6个仔女啊，啊有7个仔女。咁样咧就个个仔女都孝顺佢，所以个个都争住咧，即系每人俾1针咯，咁样7针。但系有8个仔女，唔系佢八打8针，佢有7个仔女啊嘛。咁最尾嗰针咪点啊？咪轮翻大嗰个咯。咁佢大女咪会嚟俾咯。咁我有幸咧就娶咗佢个大女咯。咁嗰2针都系我俾嘅。咁但係我會甘心樂意喎，咁啊幾萬蚊喎，咁我哋唔會話，喂都幾十歲人啦，遲早都死啦，咁啊早啲好過遲啦咁樣，唔會，因為一個人嘅生命嘅價值係超越金錢嘅，所以其實好寶貴。好啦，有啲人真係為咗別人嚟，但係佢願意付上生命嘅代價係好寶貴嘅。 聖經裏面講咧，佢唔否定人世間嘅愛，佢為義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為我哋死，神嘅愛就喺呢度向我哋顯明。人世間有好多好美麗嘅愛啊！好簡單，即係前嗰排咪啱啱台灣地震嘅，一班嘅護士啊，喂，完全嘅唔懼怕嗰7.2級嘅巨震，直頭揾個身嚟都係去擋住，嚟都係去保護住嗰啲初出世嘅 BB 仔啊！咁嘅時候咧，亦都嚟都係去幫助啲小孩子，因為佢哋唔識救自己啊嘛，嚟到逃出生天，好寶貴。當年喺香港咧，我仲記得嗰陣時係啱啱咧北京奧運嘅年代，咁咧就喺旺角。有火燭，咁啊有兩個消防員咧想去救人，後屘咧因為好多濃煙，佢哋將嗰氧氣筒咧嚟帶去俾嗰啲嘅即係市民嚟到呼吸，結果後屘佢哋兩個都因為缺氧而死咗，而好不幸，其中呢一位咧係我會友嘅細佬嚟嘅，姓陳，當年只係20多歲，所以好偉大，但係慷慨受死而。咁啊，但系松容就易啦。你为一啲嘅好人嚟到死，圣经话系有嘅，但系为罪人死咧，有边个？但耶稣基督喺我哋还做罪人嘅时候咧，就为我哋死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去感谢我哋嘅神。我哋系应该受罪嘅刑罚，因为我哋犯罪，但系神拯救我哋。好啦，呢、这个俾鬼附嘅人，嗰啲鬼走咗出嚟之后咧，佢有乜嘢嘅即系唔同咧？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，就是曾被群鬼所附着的，坐着穿着衣服，甚至清醒，他们就害怕。看不到这个人怎样啊？以前是通山走，控制不到自己，也都会伤害人，他会来到挣断的锁链脚镣，但是现在他怎样呢？他可以很安静地坐在这里，最重要是怎样？他神智已经清醒了，回复一个正常人，一个正常人是会有人生的方向的嘛。还有他是穿上衣服，哇，原来没有穿衫的，是这么羞耻，但是现在他穿衫，即是他回复正常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叫我们上天堂，是叫我们生命有改变。圣经很清楚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今日你有没有经历到生命的改变？我自己很深的体会，如果我不是信了耶稣，我想我的生命很悲惨，但是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我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。我家是会计，爸爸跟我说他是什么呢？就是没着数的事你千万不要做，但是我信了主之后，我价值观改变了。我七月头的时候呢，我就去了苏格兰呢，即是来带去港岛啦。咁但是呢，我自己出那个的交通费的。哇，原来在英国坐火车呢，我一年前啊 check， 即是去年的七月，我有长者卡，便宜三分一啊。由我那里坐火车上苏格兰呢，是140多英镑。咁啊，而家咧竟然坐飛機咧係平啲嘅，係86英磅啫。喂，咁我就會坐車、坐飛機出去。咁係我自己出錢㗎。即係如果去嗰啲車景咧，係絕對嘅唔會嚟帶去，即係補足到我個交通費。啊，再對上嗰個禮拜，啊，即係其實咪對上嗰兩日，前兩日啫，即係我錄影之前兩日。咁咧我就去咗窩靈頓呢個地方裏邊咧，即係嚟帶去港島。火車費是70多磅，咁所以你留意到係絕對嘅冚唔到，但我覺得能夠去服侍咧，已經係一個祝福。點解會有改變啊？呢個係信仰改變我，即係未信主之前，我屋企俾我嘅灌輸就係一定冇著數嘅嘢唔好做，而一定要有錢賺你先至好做。但係有改變咯，就正如即係呢一對嘅夫婦可以破鏡重圓，咁點解咧咁樣？就是因为呢那个丈夫他赌钱啊，欠下了很多的巨债，那被人家来追债啦，那他就哇好担心啊，那啊他太太劝他又改不到，他咪同他离咗婚咯，后尾终于，那他无家可归啊，这个人就瞓修顿球场，喺个做露宿者，但竟然有人向啲露宿者传福音，去信咗耶稣，所以耶稣之后佢生命有改变。 佢腳踏實地再去做嘢，慢慢還債。後尾佢再追求翻佢太太，佢太太見到佢生命有改變，於是雖然離咗婚，再同佢結婚。所以呢個係好重要。好啦，呢、這個人改好咗咯，變咗咯，啲人好驚啊！點解啊？喂，我之前點都控制唔到呢個人，但係佢竟然而家可以咁正常，哇，好難得喎！佢哋應該開心先係噶嘛，但係佢哋驚，甚至做出一樣嘢乜嘢咧？馬方第五章十六到十七節，看見借食的人把被鬼附的人所遇見的和那群豬的事都告訴了眾人，眾人就央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地區。咩呢班人呢？見到耶穌趕鬼，哇！一次過二千隻豬都冇曬，喂！呢個經濟損失好大嘅喎。咁嘅時候，所以佢哋唔想耶穌留喺度。我經耶穌，喂！你趕多次，我乜嘢都冇埋嘅咯。啊，咁我都要諗一諗，係唔好講到耶穌咁偉大，因為嗰啲豬都唔係佢嘅，咁樣用多啲，即係死多啲都唔關佢事㗎。人有時好自私噶嘛，你諗下，當你去旅行啊，去酒店，你出去嘅時候可能咧都會唔識嗰啲冷氣噶，咁我翻到嚟熱嘅時候咪去即刻涼咯。但你喺屋企絕對唔會做呢樣嘢噶嘛，係咪先？你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，你出街你就會嚟到熄冷氣噶啦。咁緊要啲電費都唔係我俾，冇乜所謂啦。呢、這個咪就人性嘅自私咯。哇！咁耶穌去趕鬼，嗰二千頭豬都唔係佢嘅。咁有咩問題啊？佢甚至令到人受損失喎，但係唔好忘記，原來猶太人咧喺律法上邊豬係不潔嘅，所以佢哋係唔可以掂啲豬。但係呢班人係做乜嘢？佢哋係嚟但係去揾人嚟到養豬，去牟利，佢自己冇去掂呢啲豬，但係藉住咁樣嚟但係去賺錢。咁嘅時候咧，所以佢都唔夠膽要求耶穌咧。叫佢嚟，但系佢賠償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好多年之前一套電影啊，都係劉德華做嘅，就叫做《門徒》。咁啊，同信仰冇關係嘅。講到佢一個大毒梟，但係佢係非常斯文，而煙又唔食，又唔會吸毒，但係佢係販毒啊嘛。喂，咁即係點樣啊？你咪一樣嘅唔啱咯。好啦，咁耶穌被要求離開咧，耶穌唔能夠勉強佢哋啊。咁所以咧，耶穌就无奈地要离开啦。你留意到呢班人所睇嘅乜嘢呢？就是钱嘅价值。哇，呢、這个人正常返，但我哋冇二千头猪。但唔好忘记呢、這个人系佢哋嘅同乡，系佢哋嘅朋友，甚至系佢哋嘅亲属。但佢睇唔系呢个人回复返正常嗰种嘅喜乐，而系觉得喂，我哋冇咗钱，所以好悲哀。有時我哋會唔會淨係睇錢過於親情，過於一個人嘅價值呢？好，最後我哋睇睇呢個被救者佢嘅回應係咩嘢呢？咁樣第十八到第十九節，耶穌上船的時候，那曾被鬼附的人懇求要和耶穌在一起。耶穌不許，佢對他說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親友那裡，將主為你所做多麼大的事和他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。有冇留意到？原來耶穌基督咧，好少有喎。啲人要跟隨，你唔好跟我，你翻去你屋企嗰度，然後講俾佢哋聽，你點會有呢個生命嘅改變？結果係點樣啊？耶穌不許，卻對他說：你回家去，到你的親友那裡，將主為你所做的什麼大的事咧，因為憐憫你們都告訴他們啊嘛。那人就走了。開始在底加波尼傳揚耶穌為他所做那麼大的事，眾人就都驚訝。你諗下，如果呢個人去跟住耶穌，去第二啲地方，好啦，去加利利，去南部，即係伯利恒城啊，即係耶路撒冷去宣講，啲人係唔知嘅喎，唔知啲人背景嘅經歷係點樣啊嘛。但佢留翻喺自己嘅家乡，啲人就好清楚啦。哇！呢、這个人以前癫癫地、傻傻地，仲话伤害好多人，点解而家会咁正常嘅咧？嗱，呢一刻里边嗰啲人系好反感，因为耶稣令到佢哋冇咗二千头猪。但系呢、這个人如果留喺度嘅时候，佢哋冷静翻落嚟就睇到耶稣系 好厲害喎！我哋控制唔到佢，改變唔到，但耶穌改變到，連鬼都俾佢趕走喎，就會對耶穌咧有嗰個認識啦。所以好重要，就係我哋唔單單要向外傳福音，最重要我哋就喺家庭裏邊，喺我哋嘅群體當中，我哋有冇好嘅見證咧？咁樣聖經裏邊好清楚講，話到人點燈，不是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光也要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把榮耀歸給你們天上的父。我信耶穌，屋企好反對啦。後屘我要奉獻做傳道人嘅時候，屋企更加嘅反感啦，覺得我係大仔啊嘛，應該要承擔爸爸嗰啲嘅事業噶嘛，竟然要做呢啲咁嘅嘢，好失望。但係好多年嚟，佢睇到我做嘅嘢，睇到我建立到嘅教會。他们后来都接受了这个信仰。所以可能就是那一刻里面他们很不满意耶稣所做的。但因为见到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是会有改变咯。所以求神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特别要在家庭里面要好的见证，我们是要作业作纲的。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原来我们都跟这个被鬼附的人很类似的。我们被魔鬼控制住的时候，我哋会失去咗羞耻之心，我哋人生冇自己嘅方向，我哋可能犯错，伤害自己都伤害别人。但系主耶稣基督去拯救我哋，佢唔系净系牺牲二千头猪，佢将自己嘅生命嚟带去摆上救赎我哋。原来神重视我哋每人嘅生命，我哋喺神眼中系非常嘅宝贵，所以我哋都要学习，我哋重视嘅就系别人嘅生命，我哋唔系净系将个焦点摆喺钱嗰度。今日教会做福音工作，都需要好多嘅钱，信耶稣唔使俾钱，但系全福音咪要俾钱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识点样嚟带去面对我哋自己嘅人生，同埋识点样去建立。求神嚟带去透过呢段嘅经文，都成为大家嘅帮助。更加希望喺不久嘅将来，可以继续为大家嚟到分享神嘅话语，祝福你哋每一位。